悬在每一个流星下来一抹的时刻，我都会迷惘遇见你的浮影，想念成河。你知道我有时会默默的心碎，可是我明白我也知道，那也许就是爱的代价，深爱就好。每一次那些迷惘的瞬间，每一滴泪水悄然滑落的时刻，我都会记得远方你的叮咛，想念想念真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今天是2017年5月5日星期五，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深圳新房的均价7连跌，4月全市的新房成交的均价为54619元每平方米，房比微跌0.2%。受多个新房入市的影响，成交1977套，房比大涨146.2%。近期，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通知，将公积金首贷买144平米以内的自住房，首付的比例不低于25%。部主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下发关于全面拓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部取消药品加成。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下。经过建设者6年多的持续奋战，二日的20:20:33，世界最大的城管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城管隧道顺利合拢，经现场的检测，轴线、交叉等各项关键指标均满足设计标准。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梦，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一，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哈弗授权新逢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起旅游曼谷。这个泰国曼谷哈、过去10年我们有好多人都跑到曼谷去旅游，而且曼谷的这个旅游的团落价呢也越来越便宜哈，听说最近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游一趟。而且到了曼谷呢，你会发现它作为世界上接待游客最多的一个城市哈，一直标榜自己是美食爱好者必游之地。你到了曼谷呢，有那种通宵都营业的街边的小吃摊，就是路边摊，然后不管是曼谷当地的居民还是去旅游的顾客呢，游客呢，就是路边上啊，坐在那种折叠凳上，然后旁边就是塑料椅子呀、塑料桌子，就对着那个热气腾腾的面条在那大快朵颐啊吃着，或者是呢到路边去买一碗冬阴功汤啊，是吧，木瓜沙拉呀等。泰国的这个美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呢到了泰国你可以买什么菠萝片啊、炸鸡呀、烤猪肉串啊，反正这些到了一到了这个吃饭的点啊，路边摊真的是把这个上班下班的路啊围得是水泄不通。所以呢最近曼谷的市政厅出来一个最新的信息是说，他们要禁止要清理这些路边的美食摊了，包括一些禁止主要街道设立小吃摊哈。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特别实惠的，而且已经在游客或者是当地居民当中已经出了名的那些美食街美食摊的街哈，都已经要被禁止了。所以当然这也引发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抗议，主要是当地居民抗议哈，我这你不让我做了我这到哪挣钱去啊，是吧。当然了会这么做呢，曼谷的市政厅是说呢，他们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些几千家上千家的小摊贩都给清理走，来维持曼谷这个城市的秩序和卫生。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吃路边摊偶尔吃一吃真的是一种享受啊，是不是啊？虽然你知道哎，这个有可能龙虾没洗干净还黑黑的呢，有可能这炸豆腐啊这豆腐放了很久了，这油用了好几遍了，反复利用等等等等，不健康啊等等等等，但还是爱呀、啊、是不是、啊、管它什么秩序不秩序卫生不卫生呢，就要豪吃一顿呢。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到了明年曼谷真的明年年底啊把这个小吃摊都清理走了，我就花个3000块钱，我啊明年到曼谷走到大街上一看，哇，这曼谷大街上一个路边摊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井然有序，干净卫生，我觉得我会产生一种幻觉，我这是到日本了吗？ 风连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咫尺牵挂。孤独孤城长安后，万古万万世间旧，旧只旧爱花谢，这问苍红尘纷乱永不休。爱如那天长地久，要听要死最温柔，谁在乎谁就是求。英雄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花，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怨，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有勇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江山如画， 看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紫罗无眠爱恨也随他，遍地大青路又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一生有问何去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好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死若无怨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无用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风烟起，春来似浪淘沙，遇见他春水映梨花，挥剑挂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最后一班列车，为什么不小心错过？也许是命中注定，却总会措手不及，像一颗流星，在一瞬间，深深划过漆黑的夜， 就这样遇见了你。 像一个奇迹，你静静站在那里，人群中如此美丽，就这样遇见了你，似曾相识的梦境，不愿把彼此唤醒，只想要慢慢靠近，如

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聊一聊葡萄酒。哎，这是我专长啊。这个在2016年哈，去年一整年当中，我们中国人消费的葡萄酒量达到了17亿升，你想想看哈，同比呢是增长了6.9%，而且这个增幅是全球第一的。所以目前呢，我们中国的酒商酒庄投资者哈，不再局限于要进口葡萄酒了，而且打算到国外去生产。所以呢，就从这个生产阶段，开始进入到这个生产阶段哈，比如说现在这个法国西南部，特别是波尔多那个产区，因为波尔多的葡萄酒全世界都很闻名哈，那边的酒庄呢有很多都是中国人买下来了。但你要知道，我给你做个对比，我们这个区别在哪啊？像比利时人在过去70年在波尔多这个地区买了100家多家酒庄，但是我们中国人在过去10年，人家是70年哦，我们10年之内就买了150家，是不是很牛？当然，买到波尔多去买酒庄的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投资酒庄的中企哈，比如说像红酒企业张裕啊，食品企业光明食品集团的子公司啊，或者是中粮集团，都到波尔多去买了酒庄。而且呢，现在有很多名人都开始做酒了，是吧？从事酒的行业，名人太多了，比如说像赵薇呀、郭德纲啊、雪雷呀。但我跟你说啊，在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葡萄酒的水，这个产业的水真的是太深了，深不可测。我今天早上起来还尝了一口葡萄酒，你知道吗？新的葡萄酒，然后一口喝下去，我就在感叹，哇，这酒的水真深呐！这一口酒最少兑了一桶水。 恭喜你原来是寂寞的海洋，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我在同样的时间，昨天比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有没有那么 听了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路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平时你喜欢喝无糖饮料吗？特别是可能一些偏胖的朋友哈，为了减肥呢，特意就会买一些口味没那么棒的无糖饮料来喝，以为可以减肥哈。但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出来了，喝无糖饮料有可能使人中风痴呆，这是发表在这个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叫《中风》这本杂志上的最新研究。那这些研究人员呢，是调查了4372名45岁以上的成年人哈，就发现呢，从上世纪就是让他们填这个表，调查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填写了自己饮食摄入的情况，就包括他们喝不喝无糖饮料啊。然后呢，这个调查的结果就表明说，跟那些不喝无糖饮料的人相比，如果你每天喝一瓶或者一瓶以上的无糖饮料的话，这种成年人患痴呆症的几率要高出 2.9 倍，中风的风险要高出3倍。当然了，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你中风就一定是因为无糖饮料引起的哈。但是这个研究表明说，已经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年人往往就会更加喝无糖饮料，而每天喝一瓶以上的无糖饮料的成年人患风险，这个数据上显示患痴呆症的风险就是要增加3倍。所以你看，喝无糖饮料会变痴呆，会变傻，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看，你越胖，你就喝无糖饮料，喝了无糖饮料之后，你就变得傻傻的，以为无糖饮料可以减肥，结果更喝无糖饮料，然后更傻，更傻更喝，更喝更傻，更喝更傻，更傻更喝。 天空布满灰色，转眼就下雨了。我心中的苦涩，又有谁会懂呢？爱是不适合，需要交换的眼神，我却不懂你了，你明天的选择。说好的约定呢？现在谁先忘了？喝掉你的可乐，听你爱唱的歌，爱太捉弄了，我太单纯不成熟。下一个生日呢？你会生日快乐，我的心就可以流转那些片刻，我们曾认真许愿的爱的一切。 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热有情。 天热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热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10，也是立夏。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廊坊晴，23度到10度，首都北京阳稍转晴，21度到11度，近邻天津多云，22度到1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都知道生姜是好东西，但是你知道它有多少的食疗功效吗？它可以发汗解表、温肺止咳，可以缓解偏头痛、口腔溃疡、牙周炎、咽喉肿痛、急性肠胃炎、胃12指肠溃疡、吃过食物后的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受凉引起的腹泻、风寒骨疼、酒后头晕、头痛、面部暗疮、妇女虚寒腹疼、产后腹疼、痛经、风寒感冒等等等等。但是你需要哪一种功效的话，需要查一下具体做法，可能是吃可能是泡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是用热姜水浸泡你的双手，大概是泡上15分钟左右，疼痛感就会减轻甚至消失。所以呢，不同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做法，查一下这样的关键词吧，生姜偏头痛，这样查就可以了。祝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量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你聊的是你最近有没有失眠。美国人经常失眠，为什么失眠呢？没钱。这是 Credit Cards 的网站哈，他们最新的一个调查显示说，2/3的美国人都会因为忧虑自己的财务状况，而且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你晚上睡不着想什么呢？哎呀，老了之后没钱怎么办呢？是吧？那65%的美国人是说了，他们为了钱非常苦恼，经常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那曾经在10年之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人这种为了钱睡不着觉的状况只有56%。那10年之后到现在，他们为钱睡不着觉的状况是62%，增长了10%多啊。那最普遍的担忧呢，就是没钱是什么方面呢？一个是担心医疗和保险方面的费用，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美国人说，夜里难有睡觉哈，是焦虑呢，就是为以后退休的生活发愁。那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美国人，就这种为了养老啊，以后为没钱养老睡不着觉的状况比较少，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呢，这个福利比较高，对吧？不存在退了休之后啊没有钱。那相对来说，年轻人，美国年轻人因为这个财务状况，失眠的几率远远高于他们的长辈啊，年长者。所以啊，你想想看，外国人晚上睡不着觉失眠都在想什么呢？啊，我以后没钱，我老了之后养老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是什么呢？ 啊，我这么多钱，他限购怎么办呢？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哎，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真失眠了，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觉，你知道吗？就失眠。然后呢，我就在想，哎呀，我这老了之后没有钱用，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看我也没有房子可以以房养老，对不对？怎么办呢？我就说，哎，老公，老公，你醒醒啦，老公，不行，我们生个二胎吧。然后我老公跟我说，雪蕾，雪蕾，你醒醒，醒醒，你没有老公。 说人们能够流畅，喜乐的你闭了眼，什么就那么走掉。看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直喝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心到向前不断的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最近工作有点多，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李雷最近一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自己的办公桌，就觉得，哎呀，头疼，头疼，头疼，让我再睡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堆的工作都没来得及处理，然后桌上那个文件啊，堆得跟山似的，就跟遭了雪崩似的。那个同事都说呀，哇哦 ，It's work avalanche。什么是 work avalanche？ 这就是工作雪崩。什么叫工作雪崩呢？ Well, the work avalanche is when there is so much work piled on your desk. Movements from under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and that's called work avalanche. 那桌上堆一堆东西没有处理，想要脱身而出，想要 digging out of it 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工作雪崩。不过李雷说了，我呢工作已经堆成雪山了，我也不怕了，崩就崩吧，反正呢到最后崩了，大家都要分一点我的雪花啊，同事们。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跳跳舞逛逛街听音乐，早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游泳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103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合。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让你介绍人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我希望我多想你一些。早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游泳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103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合。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让你接受拥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希望我多想你一些。太爱你我不穿高跟鞋，别急走进其实我也很累，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你就算是会让我掉泪。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3号上午，市政协召开编辑出版《三河文史资料选集》第7集工作动员会，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主持会议。张晓明要求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一种重要形式，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政协文史资料与地方志、党史并称为一个地区的三大史书，有其鲜明的统战性、详实的史料性和生动的可读性，有重要的史志地位。市政协自1983年12月成立以来，已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6集近80万字的文史资料，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在参政议政活动中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详实可信的史料，为人民认识三河、了解三河、研究三河，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素材，因此做好文史资料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要尽心尽力打造精品，希望各文史资料通讯员认真负责地对我市文史进行深入挖掘、广泛搜集、细致整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力争把本级文史资料编成一部人人爱读、爱看、爱不释手的好书。要认真组织、强化服务，政协机关要千方百计排除困难，为该项工作服务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确保圆满完成文史资料第7集的编辑出版任务。会上宣读了编辑出版《三河文史资料选集》第7集的安排方案，为18位文史资料通讯员颁发了聘书。54青年节之际，团市委在国学教育基地举办纪念五四运动98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传承五四精神，发扬优良传统，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全市各级团干部和少先队辅导员参加活动，在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青年读书班活动中，团市委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李朝晖做党的辉煌历程主题报告，回顾了我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使大家深切感受到革命的艰辛，进一步增强党团意识。同时，团市委还邀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协汉和市纪委宣教部部长刘金丽分别做学习总书记讲话、打造高校执行团队和党风严正教育讲座，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主动适应新常态，奋力争创新优势，为建设三河奉献青春力量。在青春喜迎19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中，全体人员一起观看了革命题材电影《遵义会议》，重温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爱国热情。团市委还为青年先锋队授旗，向全市广大青年发出了弘扬五四精神、勇当时代先锋倡议，号召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弘扬五四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树立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积极作为，勇当时代先锋，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三河跨越发展的历史使命。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我市对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的整治措施。根据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违规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将对小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取缔。总体原则是，

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疼在我心中的伤口，如过眼的云烟，初次感觉。就像天空般晴朗，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热咖啡，我捧着暖暖人，你想陪我到几点？这一切何不待在里边，你会让该死心的人还有留恋。不用说了自己从此消失不见，我想忘了你也能快点。这一切何不该在里边，还想逞强的人哭到泪满脸，宁可没被发觉心里疼到极点，等赶回家里我才宣泄，直到飘雪变晴天。如果此刻靠你的肩，你会安慰还是拒绝？你把围巾绑在我领口，我能怎么埋怨？这一切何不该在离别，你会让该死心的人还有留恋？不如说了再见，从此消失不见，我想忘了你也能快点。这一切不该再离别，你会还想逞强的人哭到泪满脸，宁可没被发现心里疼到极点，等赶回家里我才实现，然后冬 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武艺，钻石婚庆周，三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小资料人说，房子里有一个假阿姨鸭血粉丝，一般人找不到，但生意特别好，味道一级棒。你是二班人，你们二班有多少人啊？你们二班肯定比一般人少。 你的夏日还有你的照片，你更丑更过眼，我越睡越是疲倦，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我每天头晕目眩，我总是双眼布满黑圈，我一个人住，点着蜡烛，眼睛温度，没有你爱的书，你俩的感触，他在呵护，绝对幸福。听说他会给你解忧，听说他陪着你散步，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我不能靠了你几天， 我决定离你很远，地球的另一边，直到我忘了时间，直到我闭上双眼。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聊一聊路边摊以及它的滋味儿。田苏瑞成留言说，这个话题啊，我可以说三天三夜不成样的。我可以吃三天三夜不带歇的。 恨我爱我宠我吻我几乎的一次，想你怨你等你忘你到现在为止，忘了我的过去，我的名字，我们的事，忘了我像个孩子，也忘了要你跟我一辈子。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荒年留言说，这个麻辣串五香味的，不辣不甜，正正好。我要去啊，我肯定是跟老板说，老板多加辣。 我没有所谓，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我有所谓，忧愁滋味是唱过再也吹不回。和自己过不去，也就谁去爱你。我不多想付出，为何他要退去。有没有他没所谓，借不借可有所谓，有时情愿不如一杯热咖啡。有没有爱没所谓，快不快乐有所谓，他带不走我们的全世界。我没有所谓，就算心碎，爱你的你怎么拒绝。我有所谓，没有失语，我想再下去会上位。我从来没后悔，只得到他一些。我好想去逛街，我要自己更美。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没有哭没所谓，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Oh go away， 去喝个醉，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 无界留言说，我喜欢小时候路边卖糖粉饼的小摊，那个时候呢五分钱一个，还吃得好有味道，还好甜呢，不过粘牙的那种感觉还真的有意思嘞。五分钱一个，我就说不太好，我暴露年龄了。五分钱长什么样啊？我现在快连一块钱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我快连一百块钱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星星连成星座，星座连成星河，日月穿梭，灵感闪烁，放飞一首寻梦的歌。 自豪。 梦想长出翅膀，让我自由飞翔，打开未来之门，让我放飞希望。我就把我现在 Thank you.

今天和你聊的话题是，那个路边摊，你吃过的最好吃的路边摊，以及用一句话来形容它的滋味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一群当中呢 ，Pink 蚊子已经因为聊这个路边摊的话题，拍了张照片哈，大家都在排队买这个，什么什么大爷粑粑呀。他已经在排队了，他说排队的人好长啊，然后呢这张照片就po到了群当中，po到群当中呢，这个有一位听众啊就留言说，哇腿好粗啊，就冒号留言说腿好粗啊，照片当中一个排队的女士哈，照片当中显示的我看了一下腿确实粗，但是我要替这个女士辩解一下，我腿粗不是因为吃的，是因为排队排的站出来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怎么会从你的双眸中决定了我的难过？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没有说出感受，只有不经意的沉默，却不能肯定你真的会懂。你身旁的他开始告诉我不能再说，在我再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我以为你会留住我，只有自己爱上你的眼里我不知所措，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走。 是我不能再说，在我再想从你的